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遥想明月清风中。咁啊，题目讲咩嘅咧？啊，有明有清啦，咁就系讲明清之际嘅事嘅。咁啊，首先介绍咗今日同我哋倾偈嘅几个人物啦。除咗我啦，啊，嘉齐同埋小毛之外咧，仲请咗我嘅一直嘅老拍档啊，都系叶师啊，啊张卫国教授。 张高， 咁啊，呢个咧我必须要慢慢讲啊。第一咧，就如果我叫一阵间叫佢阿张啊，或者阿张公咧，绝非咧就系潜越嘅，因为咧我哋好多年嘅即系共事啊，一齐做各种各样嘅嘢。咁啊，佢啊即系带我开展喺电台工作嘅世界嘅，咁所以呢一个部分咧，即系要讲嘅。咁啊，我同佢做咧就喺电台做古今风云人物啦，系嘛，做咗九年几啊，就系十年啦。 唔知有几年。 咁但系阿张咧就之前咧就再做另外两个节目咧，加埋应该挨近四十年接近啦，系嘛。 83年开始， 咁啊九零日啊三十几、37、38年啦。咁所以我哋即系佢已经系电台嘅老台柱啦，咁所以佢有佢嘅好强嘅 style 啊，即系。我哋跟住點樣學習一下， 都冇咁講。咁啊，大家學嘅， 咁啊要介紹先嘅。咁阿張咧就即係佢喺商研究所讀過啦，咁亦都係北大嘅歷史系畢業。咁咧跟兩位師傅啦，其中一位就係嚴家望啊，新亞嚴家望教授，亦都係咧北大咧就跟田元慶教授。咁啊做咧主要係魏晉時候嘅即係兵制嘅史嘅研究。咁呢個係佢早年嘅學問啦。咁近十年咧興趣比較多嘅咧，可能咧就係圖像同地圖啦。咁啊做好多呢一方面嘅研究。咁因為佢各種各樣嘅興趣好廣泛啦，咁所以其實對中國通史咧都有相當嘅研究。每一個朝代咧，佢基本上咧都係鳥如鼠掌嘅，能夠即係好好地同大家。佢都系噶啦，都系通常都话略懂，通常都系话略懂嘅。咁所以我哋会见到就系即系我自己中意睇佢嘅文章或者佢自己兴趣咧，就好中意做咧，就系即系考证嘅。即系简单讲就系个辩义啊，嗰样嘢究竟系啱定错嘅咧？其实件事系点嘅咧？博取几家学说。咁啊，依一点上面咧都有即系我嘅自己感觉啦，都有严家望嗰种仔细嘅做法嘅根据啦，亦都有咧即系田元庆教授咧点样可以将一啲好少嘅资料几样连埋咧串连成一个好好嘅一段嘅历史史实嘅一个功夫。咁呢样咧，我认为阿张喺两都学得到嘅。啊，咁啊，呢个咧就系我对张个感觉。咁啊，先翻翻嚟先。今日咧，我哋讲嘅系明清之际。点解你要讲即系所谓嘅清初嘅四大疑案，作为今日嘅题目咧吓？ 嗱，我哋个题目咧，即系今日就系遥想明月清风中，其实有典嘅。 嗯。 个典咧就系嚟自咧喺近代一部好出名嘅小说《江湖奇侠传》啦。咁《江湖奇侠传》就系讲，即系其实最中意嘅女主角咧就系阿吕四娘。吕四娘就系喺传说里边咧杀咗康熙，雍正康熙，系咯未出世，杀咗雍正，然后咧将阿雍正嘅头攞走咗添，吓，即系有个咁样嘅一个传说喺度。嗱，咁小说里边咧就即系讲到阿吕四娘嘅时候，就有一句嘅说话就系身在清风中，就喺清朝啦，遥想明月时。就係、是、反，但係佢哋係喺度諗緊故國嘅，即係滅亡咗個明朝，就有呢個咁嘅聯想喺度。嗱，明末清初咧，俾我哋有啲咩感覺咧？即係其實係好多漢人嘅反抗啦，咁啊滿清人即係喺入關嘅時候係進行咗好多大屠殺啦，嗰啲大屠殺咧，嗰啲記憶咧，到清朝末年啊，即係辛亥革命前夕，其實點解會有咁多漢人咧，即係揭竿而起要去反對清朝？好大程度就係因為呢啲咁嘅記憶咧，係用漢人咧都係咬牙切齒嘅，二百幾年咧都冇平息過嗰種怒氣。咁嗱，即係我哋由此可以睇到咧，其實即係漢人對於佢哋失去咗個天下。啊！因為佢哋嗰時話唔係亡國咁簡單，唔係明朝滅亡，而係亡天下。亡天下，因為清朝入關搞到即係風聲鶴唳，並且要佢哋咧即係換曬啲衣裝嚇，整個滿洲所謂達子佢哋嘅剃髮嗰個髮型嚇，留住條所謂 pigtail 啊，嚇俾外國人係咁笑我哋喺當時，即係咁樣嘅一個比較慘痛嘅記憶嚟。咁所以喺佢哋咬牙切齒，覺得即係清朝係將佢哋嘅天下亡咗，喺度偷生喺。一个好似地獄世界咁样去生活，咁啊，即系有好多对于清初嗰啲皇室啦，特别系嘅一啲联想啊喺当中。咁当然有啲系事实嚟嘅，有好多又可以道听途说嘅。咁当时就留低唔少嘅笔记小说啦，咁啊俾我哋今日咧可以攞嚟考证，同埋咧并且传好多嗰啲嘅八卦消息啦。咁域外都有啲情况。 系啊，即系我谂我哋今日讲到。清初疑案咧，其實就好反映到讀歷史嘅人點樣切入去對歷史產生興趣。 即係譬如話，可能我記得我以前讀明史咁樣，讀到哇馬明天啟大爆炸咁樣嘅原話，係咪外星人啊？定係咩飛碟撞落嚟啊？即係你會 應該 會產生即係好多想像咯。咁其實因為歷史係過咗去噶嘛，即係我諗我哋大家都同意，我哋冇我哋好少有機會可以親歷其境啊。即係除非講到好真係發生喺我哋自己身上，尋日嘅事，咁固然就真係親歷其境啦。你講緊明代可能幾百年前嘅事，我哋好多時候要靠資料啦。咁呢啲資料可能係有陣時係正史嘅。有陣時係野史嘅，好多時係道聽途說。譬如頭先嘉齊提到，可能我哋特別去到講到明末清初，或者係清中葉以後，其實韓國對於中國嘅嗰個記錄咧，開始越嚟越詳盡啦。咁變咗我哋其實喺無論搜集域外嘅一啲似是而非嘅，好似記載喺實錄入邊，但又似乎係道聽途說嘅嗰啲歌詞啦，我哋叫做定一話係民間嘅文人筆記咧，都會令到我哋產生對於正史嘅好濃厚嘅興趣。即係我哋咦見到個小説咁寫喎，係咪真㗎？我哋睇《鹿鼎記》，咦其實係咪真係有韋小寶呢個人㗎？跟住就走去睇翻清史係咪？定一話真係康熙驚人話佢寵信宦官，所以將啲記錄抹曬咁樣，即係可能呢一個咁嘅過程咧，用讓我哋切入去對呢一個歷史有好好嘅。嗰、那個興趣咯，咁樣其實咧，如果從一個咁樣嘅角度出發嘅話咧，我諗我哋會產生咗就係對歷史嘅想像啦，從而考究啦。咁所以就今日清初四大疑案，咁我哋可以好好地請教啊張公。 係啦，咁啊，所以我哋咧有兩條線索啊，一條咧就係所謂正史同埋野史之間嘅一條線索啦。咁我哋話野史就補啊，即係佢正史我哋話官修正史啦。咁野史可能係即係民間寫啦，可能外各種各樣其他人嘅唔同嘅講法。咁嗰啲講法可能係其他地方嘅官方嘅，亦都可能係其他地方嘅留低嘅書寫。咁再可能再野啲或者再不可信啲，可能就已經去到小說嘅地步啦。咁所以我哋話野史都仲有啲法度可跟從嘅，咁有啲係私人去書寫啦。第一，第二就係話講明清之際之間嚇漢人同滿人之間即係佢各種各樣嘅爭執啦，互相不服啦，或者對一個係宰制對方之間。嘅一個結果，咁所以四大疑案咧就可以睇到中間個權力關係同埋佢哋嘅情感關係。 係啊，因為歷史咧就同呢個小説有啲唔同嘅， 冇錯。 我哋大家知道啊，小説都係啲作者咧就憑自己的想像編出嚟噶嘛， 係。 咁啊，所引用嘅材料都係往往就係一個好局限嘅少數嘅材料嚟嘅。咁啊，有好多嘢咧就我哋後人未必知道啊，但當然讀歷史人咧可以查核好多呢個歷史嘅資料技術啊。同埋當時嘅典章制度啊，我哋讀電視睇電視或者睇小説，從來都唔會理會個典章制度噶嘛，係、嘛？譬如嗰個文獻應該點樣寫嘅，啊嗰、那個叫咩啊？遺照應該係有啲咩寫法嘅？咁、根本我哋小説或者叫咩啊？野史人唔會交代噶嘛。咁、於是乎咧有好多誤會喺度噶啊，同埋裏邊咧嗰啲時間嘅先後次序啊，或者啲人物個關係網啊，我哋唔知道噶嘛。咁於是乎咧就好多。寫歷史嘅講歷史嘅人咧，就憑空想像出嚟嘅咁有啲就覺得我哋應該係咁樣喎。佢哋嘅人嘅關係，譬如乾隆皇下江南，你估佢一個人落下江南咩？佢幾千人跟佢一齊噶嘛，每日啊去到邊度都有叫做咩？都有呢、這個呢、起居住嘅官啊，係記錄噶嘛。咁而家仲有啦，佢身邊侍候嘅人咧，不但只有呢個嘅宮女太監啊、侍衛啊，一分秒都不能離開噶。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冇可能做一啲私人我想做唔到嘅嘢噶嘛？ 應該識唔到還珠格格 嘅，識唔到嘅。咁仲有你見皇帝啊，你唔經過傳召係入唔到皇宮噶嘛？係、咪？你如果個紫禁城參觀都知道啊，門禁幾深嚴啊，你有壁虎功都爬唔上埲牆噶嘛？咁喺咁情況之下，我哋唔知道啲具體啲細節嘅話咧，好多歷史咧就憑想像，咁啊就於是乎大家諗到一個佢哋認為。都幾可得意嘅、有趣嘅嘅結果，或者幾符合我的意願嘅一種嘅諗法嘅話咧，咁啊不斷地發酵，不斷地將呢個故事咧就有確而充之，咁都會有嘅嚇。咁但係假中亦都未必有啲冇真嘅成分喺度，有可能有部分嘅嘢咧係有真嘅可能性嘅。咁不過咧會掩喺俾好多我哋後人嗰種嘅想像掩飾咗啦嘛嚇，所以歷史嘅。講法咧，比較值得我哋探究嘅。 四大疑案第一單係邊單？ 第一單就當然咧，就係太后下嫁啊嘛， 孝莊 啊，即係孝莊皇太后，即係皇太極嘅其中一個皇后。因為皇太極有幾個皇后嘅，咁啊就其中生順治帝福臨嘅生母啊，博爾濟吉特氏科爾辛部落蒙古科爾辛部落其中一個公主啊，咁啊就嫁俾呢個皇太極之後咧，生咗呢個順治 當時是其中一個王子，不是最大的王子。咁喺皇太極突然間死咗，大家知道皇太極死嘅時候係突然間冇先兆嘅，所以無疾而終啊嘛。史書係咁記載。我懷疑佢心臟病嘅，咁死咗之後咧，咁似乎咧當時個政局好混亂啦。咁啊，八旗有啲領袖，即係話當時好多嘅皇宮啦，包括呢個嘅皇太極啲兄長啦，同埋佢嗰啲嘅所謂堂兄啊、細佬啊等等人啊，要爭奪呢個韓位。咁啊，當時皇太極嘅長子就叫豪格，叔親王豪格，咁啊三十幾歲啦。咁而皇太極嘅其中嘅細佬叫多爾衮，咁啊喺佢爸爸努爾哈赤臨死嘅時候，本來嘅韓位咧就要留俾呢個嘅多爾衮啫，但係多爾衮當時咧13歲嚇，咁啊就年紀好細，咁啊呢個嘅皇太極嘅所以兩王旗啊改為兩白旗啦，咁啊兩王旗嘅兵馬咧係俾多爾衮三兄弟嘅掌管，咁但係13歲嘅細路點掌管啫？咁於是其他嘅兄弟就逼呢個多爾衮嘅媽媽烏拉那拉氏咧就殉葬啊！死即係自殺死，然後殉葬，咁即係冇咗媽媽咯。咁嘅情況之下，多爾衮咧就無能為力啊，冇得反抗。而其他嘅兄弟咧就擁立呢個嘅皇太極做呢個黑汗啊。咁後來即係呢個嘅孝莊皇后老公啦。咁啊，皇太極做咗黑汗之後咧，咁當然係伸張皇權，將呢個嘅清朝咧係由呢個嘅後金國變成咗清大清帝國啊。咁啊，點知皇太極死嘅時候咧，多爾呢個豪格咧就準備接班，咁於是乎咧，皇太極手下嘅兵馬咧係要擁戴豪格，但係多爾衮嘅手下嘅兵馬就認為咧，喂，我呢個先父太早即係努爾哈赤，要將個韓位傳俾多爾衮噶嘛，而家咧要皇太極死咗，個韓位俾多爾衮繼承啦，咁啊於是乎咧兩方面嘅兵馬咧係非常之叫做咩啊矛盾重重，準備開戰。咁喺個情況之下咧，我哋睇到啦，咁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 系啦，所以而家我哋面對嗰個問題咧，就係本來話你即係阿哥突然間死咗，咁可能細佬繼位好似我啱啊，咁但係細佬又仲好細喎，咁其他人咧就可能擁戴佢個仔去做，咁究竟係邊一個贏，同埋古仔係點咧？我哋下一節咧，歷史係咁話咧，就會繼續講呢、這個即係太后究竟發生咩事。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正話咧就講緊四大疑案嘅第一單啦，就係、是、太后下嫁。咁啊，發生咩事啦？張公可以繼續講啦。 嗱，咁呢個嘅喺皇太極死嘅時候咧，當然咧個韓位咧就有兩個人爭，一個咧就係佢嘅細佬啊多爾衮，兩百旗嘅旗主；另外一個就掌握兩王旗嘅，就係、是、呢個佢嘅長子豪格。啊，兩個都係30幾歲嘅人啊。咁就大家知道勢均力敵，劍拔弩張。咁喺大家講數嘅時候情況底下咧，咁於是大家就冇辦法啦。當時呢、這個叔啊，呢、這個叫咩啊？代善禮親王代善咧，兩紅旗嘅旗主就出面都做咗一個折衷啊。咁豪格都唔做皇帝，呢、這個多爾衮亦都唔做皇帝。咁就選呢個嘅年僅6歲嘅呢個福臨做呢個新嘅皇帝，但係由呢個嘅多爾衮咧攝政，做攝政王啊。咁啊，同埋呢個濟爾哈朗呢、這個雙南旗嘅旗主。咁啊，於是乎咧就變成咗一個咁嘅格局嚇，即係福臨做呢個皇帝得6歲，而呢個多爾衮做攝政王，咁啊就控制軍政大權，咁就係呢個咁嘅格局嘅。 即係皇太極嗰脈落去， 嗰脈落去， 福臨。 咁啊，但係咧過呢個呢件事件發生咗唔夠半年，明朝咧就因為呢個3月19號，崇祯17年嘅3月19號咧，李自成入北京係嘛，崇祯皇帝吊頸自殺死咗，明朝滅亡。吳三桂咧係叫咩啊？是向呢個嘅清朝嘅借兵，咁啊多爾衮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非常之敏鋭地嚇派兵親自領兵入關，協助吳三桂咧打敗呢個嘅李自成。而多爾衮咧嘅最重要嘅決定就係點樣？將首都搬到北京。當時係5月初二啊，嚇你諗下3月19號呢個嘅呢個農曆啊，呢個嘅李自成入北京，5月初二多爾衮已經遷都嚟北京啦。咁於是乎遷到北京之後咧。多爾衮嘅勢力非常之強大，咁佢自己係攝政王，咁喺個明史書上面咧加多叫做皇父攝皇叔父攝政王，但係過咗幾年之後咧，喺皇叔父嘅前面就減咗叔字，叫皇父攝政王，咁於是乎好多呢個中原嘅漢人 剛才大家講過嗰啲嘅明朝嘅遺民滿啦，清朝已經入關啦，又打唔走呢個滿洲人，咁你又唯有同佢共處，但係心有不甘，點辦咧？於是乎咧就不斷流傳啲古仔啦。啊，這個嘅王父攝政王啊，其實同呢個孝莊太后咧係有呢個嘅不尋常嘅關係，而且呢個叔父攝政王咧，王父攝政王咧要娶呢個嘅太后為妻。啊！而太后下嫁俾呢个嘅佢嘅老公嘅细佬啊，咁咧叫叔嫂通婚， 所以就冇咗个叔字啦。 系咁样，而朝鲜人都试过话，因为点解朝鲜人咧收到呢个嘅王呢个叫咩清朝俾佢嘅啲文书，要佢删咗个叔字。朝鲜人问清朝嘅使者，点解要删个叔字？点知啊，清朝嘅使者就话：你冇不必要问，系嘛？唔使问吓、啊，你照做就得噶啦。咁朝鲜人呢时就讲，有流传呢咁嘅说法。咁而喺當時江南好多個明朝嘅讀書人咧，覺得心有不甘，於是乎就寫啲詩嚟唱衰佢。其中有一個張王炎嘅人啊，張秋水，咁啊寫咗只其中一首叫《春宮作進新儀注》。儀注即係話你典禮啦，係咪？即係典禮嗰啲嘅過程嗰啲細節。咁啊呢個嘅太后供奉呢個咩啊？大禮供奉太后婚啊，太后咧就下嫁啦咁樣講。咁但係呢個古仔咧又好難講喎，因為點解咧？滿洲人咧係漁獵民族嚟嘅，咁有一個傳統習慣係所謂收繼婚，咁呢個收繼婚就點咧？大佬死咗，爸爸死咗，嗰啲姬妾們啊就要改嫁俾承繼人， 輕鬆地求， 輕鬆地求 啊！咁但係咧漢人嚟講呢樣嘢就係有失倫常噶嘛，咁所以就非常之講，但係清朝唔會澄清嘅，話之你。咁啊！但係到呢個嘅順治七年嘅時候，多爾衮突然間死咗，咁啊就打獵嘅時候墮馬病死咗。咁然後咧，順治皇帝就清算佢啦，因為點解對呢個多爾衮咧，對當年喺攝政嘅時候咧，好霸道嚇，對呢個順治皇帝不睇在眼內。咁啊，順治皇帝喺佢死咗之後咧，清算佢，而多爾衮又冇仔，係嘛？咁喺屋企咧就墳墓被掘出嚟，被抄家嚇。咁啊，所以就引發咗我第二個故事啦。就是我哋所謂叫做咩啊？係呢個嘅順治出家嘅故仔、第二個疑案。 所以第一單疑案咧就係太后究竟嚇、有冇改嫁？呢、這個就係好大問題，因為太后好重要啦，呢、這個身份地位嘅問題。咁、如果改嫁嘅話咧，就可能好大件事啦。咁、而啲漢人咧就認為，你啲外族都係有歪倫常噶啦，即係同你 成幾抹黑佢啦，懷疑之辯嗰啲， 唔係有歪倫常咁樣嘅禽獸做君主，好快就會滅亡， 就玩完啦， 即係有咁嘅聯想喺度。同我哋可以知道好早，譬如就算朝鮮佢哋收到嘅消息係真係假都好，道聽途說嘅嘢好早喺順治年間就已經有， 已經有噶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頭先阿張公提呢、這個即係講呢個故事咧，即刻令我諗起我敏感啲啦，對韓國即係。其實韓國一路都係覺得要繼承呢個明朝正統啊嘛，即係睇唔起呢個清朝疑敵啦。咁呢個就係正好係可以俾佢一路喺度歌説佢啦，唱衰佢嘅故仔啦，一路嘅唱衰落去，繼續用崇祯年號啦咁樣。 咁啊，順治啊個故事係點？ 順治出家 咧就拉咧，就順治皇帝咧喺呢個順治十八年嘅時候咧，咁啊突然間咧就喺官方嘅記錄裏邊患咗天花，係死咗嚇。咁啊死咗之後咧，當然咧就火葬嘅嚇，因為順治係。當時係用呢個方法，咁啊，但係咧民間嘅傳就唔係噶，順治皇帝冇喺嗰個神墓死到，而係咧佢因為看破紅塵嚇，咁啊心裏邊咧係有抑鬱，對佢媽媽有不滿，所以咧就落發出家，去咗五台山做和尚。咁啊最近就不斷地有呢個民間傳說嘅，咁我前一輪咧就買咗本書，呢本書咧哇四百幾頁厚。里面咧就讲咗个古仔就叫咩？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咁你有几大本书啊？ 大件事， 大件事啊！咁啊，里边系好详细讲述啊，当时民间嘅传说同埋引证当时嘅史料，咁梗系呢个事系真定假咧？咁问题就系点解呢个顺治帝同佢妈妈出现问题咧？就同一个嘅董岳飞，一个嘅妃嫔有关嘅。咁呢個妃嫔咧，其實董岳氏，董岳咧 係正史啦，依啲 係正史記載，係一個叫做咩滿洲嘅部落嘅名嚟嘅，係一條河叫董岳啊嘛。咁啊呢個部落咧，咁啊佢有其中一個女仔就入宮，咁啊得到呢個順治皇帝嘅寵幸。咁啊呢個董岳飛咧，喺幾一即係一兩年之內咧，就由呢個普通嘅嗰個所謂宮呢個王妃變咗皇貴妃。 啊，地位等同皇后一個咁嘅身份，而且生咗呢個王子啊，但係好可惜呢個王子咧，未夠一年啊，未夠一年就死咗夭折。咁於是咧，董岳飛又好傷心咧，冇幾耐就死埋。咁而順治皇帝咧喺個所謂悲傷之餘咧，萬念俱灰，咁於是乎咧就拋棄呢個帝位，而咧就出家做和尚啦。呢個民間傳說咁。不過董岳飛嘅身份咧，就更加引人懷疑，因為喺民間嘅江南嘅士大夫們咧就講呢個董岳飛其實咧就係明末嘅時候一個江南名妓，叫做董小宛嘅化身嚟嘅。啊！佢話董小宛咧喺呢個嘅呢個叫咩啊？順治二年，即係弘光元年嘅時候，俾呢個清兵渡江攻入南京嘅時候，董小宛咧當時係名妓嚟噶嘛，下嫁咗當時嘅江南才子毛碧江。 咁啊，毛湘 啊，毛湘即係毛碧江啦。咁啊，毛碧江咧就冇辦法啦，咁啊就俾呢個嘅外妾咧，就俾呢個滿洲人捉咗上去北京。啊，捉咗北京入咗呢個清宮，咁然後得到呢個順治皇帝嘅寵愛。於是乎咧就為佢生仔，咁而啊後來咧就呢個順治皇帝因為寵愛呢個嘅江南名妓董小宛，所以同佢媽媽嘅關係唔好，最後結果咧點樣啊？係萬念俱灰，因為董小宛死咗啦，萬念俱灰，於是乎咧就出街做和尚啦。呢個民間傳說係咁講嘅。 哦，所以你聽到正話嗰個故仔啦，就即係可疑之處就係順治就好早就過身啦。咁啊，正史咧就講佢係即係天花有事啦，就病死啦。咁啊，火葬咧，有啲人亦都話火葬可能都唔合當時正常做法啦。 係、啊、 當時清朝皇帝好多都係土葬嘅做法啦。咁啊，遠閒咧亦都之內講嘅題目咧都講嘅話，當時咧即係天花係好嚴重啊，清朝初期咁啊，當時咧佢滿洲人咧認為咧天花咧就係漢人傳染嘅。所以咧就即係做咗好多嘅隔離嘅功夫咧，就要處理啦。咁啊，即係記錄咧，其實即係董岳飛咧，佢好可能咧係天花就死嘅。咁啊，幾位都係咁嘅病。咁啊，當時天花咧，院系都話咧不治之症啊，冇得搞嘅。咁啊，非常之懊惱啊！即係你諗下，皇帝又咁，個個又咁，咁嘅話咧，即係成個皇室咧就好大問題啦。 咪天花好勁啊！天花嗰陣時搞到即係清朝原本同準噶爾部 喺 西北嗰度爭霸，準噶爾部就中咗天花， 中天花嘅、 啊、所以先冇得打啫。 所以我諗其實都係又留低咗個材料可以容讓好多嘅小說出現啦， okay. 所以先有韋小寶呢個故仔啊嘛， 係 咯呢個五台山嘅探順治 係 咯。 不過問題唔喺度，問題就係有啲學者就研究喺民國初年嘅時候有一個學者叫孟森，佢研究董小宛係比順治皇帝大概大14-15年㗎，年紀大好多。順治呢個董小宛入宮嘅時候咧，嗱佢當時啊當然啦，毛碧江咧。在他董小宛死的時候，因為他根本有個死的一個記錄的，那麼就去了他家鄉如皋，這個江蘇的如皋縣嘛，在這裡面就是居住的，那麼他沒有避路去北京的，這樣說。那現在還有一件事，就是他們夫妻的感情，雖然他是妾侍，但是感情很好的，那麼大家相處了九年，共患難九年，那麼然後他就在如皋就病死了，那麼但呢突然間佢突然要翻生喎，走咗去清宮裏邊咧，做咗貴妃，而家睇順治皇帝生咗仔，咁啊呢個嘅孟森就話咧係唔可信，因為點解呢？如果順治皇帝當時你諗下6歲登位，到順治二年嘅時候都係7歲啫嘛，7歲嘅細路仔就點會突然間愛上一個20幾歲嘅阿姨嘅咧？嚇、7歲啫噃，咁到呢個嘅順治皇帝長大啦。到18、19歲啦，18、19歲同呢個迎娶呢個嘅、這個叫做咩啊？董岳飛嘅年齡啦，所以呢個嘅董小宛已經30幾歲啦。咁當然啦，30幾歲點解仲突然間會生仔嘅？啊，當然當而家嚟講就唔出奇啊。喺清朝嘅時候 就比較出奇啦，真係係啊。 但而家佢同呢個毛碧江有咁深厚嘅感情。有9年嘅關係都生唔到仔，冇記得自己有仔嘅喎咁啊而。突然間咧30幾歲嘅時候同呢個順治談戀愛，突然間老婆生豬，咁呢個情況就唔合常理噶嘛。咁所以人就話咧，董小宛同董岳飛係兩個人嚟嘅，有個咁嘅講法。咁但係呢個係真定假咧，我哋唔知。不過問題就唔喺度，問題就係咧，江南人深信不疑對呢個故仔，因為點解咧？江南嘅名妓對呢個嘅滿洲呢啲落後民族嚟講咧，吸引力係遠遠超過。啊！呢、這個嘅所謂滿洲嘅貴族嘅，啊，呢、這個就係江南嘅漢人士大夫們嘅心裏面一種嘅自我安慰嘅一種嘅 流傳嘅諗法。 係啦，江山就輸咗俾你啦。係 啦， 但係啲女人贏曬， 好咗啦。 起碼你都要為我哋嘅，起碼為我哋美色而折腰啊，係嘛？ 咁所以啊，順治出家嘅故事咧，真定假？董岳飛是否走就係等於董小宛啦？我哋冇話證實嘅。雖然呢本書400多頁， 好犀利真係， 但係冇辦法證實佢真嘅，冇任何否定佢。咁又點解30多歲你話？有子弟戀得唔得？得咩唔得啫？咁但係咧，又冇辦法證實。 中間發生咩事咧？咁啊，可能都係同樣式啊。咁啊，下一次繼續玩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咁話，今集我哋嘅節奏咧相當之明快嘅，因為幾乎一節咧就講一件歷史大事啦。咁今節咧嚟到咧就講咧雍正，咁大家聽到雍正咧就知道，哎，雍正啊繼位嘅時候咧一定係有啲事發生過嘅，雍正咧一定係奸嘅，大家都話雍正係奸嘅，係衰嘅啦，咁樣好多呢啲咁嘅即係電視啊流行文化裏面都成日講到雍正一定係陰險啲啊，深沉啲啊咁嘅一個人嚟，咁啊。呢啲當然係屬於野史啊，或者係道聽途說嘅部分。咁真相係點，或者當時發生咩事咧？ 嗱，就首先第一樣嘢喺呢個同講述雍正嘅所謂形象嘅人咧，好少係見過雍正本人嘅。 當然。 咁啊，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雍正究竟個人嘅行為係點啊，言行係點啊？我哋都係估估下嘅啫，嚇講嘅人都係估嘅。咁但係雍正留落嚟嘅資料係非常之多嘅，佢自己仲有著作喎，等下就會講到。咁啊，但係咧就我哋可以同佢自己講嘅嘢。同佢憑佢自己嘅一啲表現啊，嚟到反映佢究竟個人係點樣嘅嚇。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係雍正奪位係咪真係奪位咧？有人話奪嫡添，呢個奪嫡係假嘅，因為點解咧？清朝就冇規定咧係嫡長子繼位呢個觀點嘅。咁啊就係又邊個有能力嘅皇子皇，只要皇上即係先帝上一任皇帝啦，係對佢滿意嘅，都要立佢做呢個嘅儲君噶嘛。咁啊所以冇話長子優先嘅。咁但系雍正点解会佢系康熙皇帝嘅第四仔啊？喺当时生存嘅仔女嘅第四，即系之前咧，仲有好多已经夭折嗰啲唔计在内嘅。咁啊，而啊，佢个皇个嫡长子，因为康熙皇帝咧就想以模仿汉人嘅制度立嫡长子。咁啊，佢个皇后啊，赫舍里氏咧，咁啊就生咗佢第二仔系嫡子，皇后所生嘅。咁啊，大仔咧就胤禑啦，啊就系妾氏所生嘅。咁啊，二仔咧叫胤禛啊。呢个胤禛咧立咗个皇太子，但系咧立咗佢咧到咗胤禛接近40岁啦，吓到康熙差唔多系40多年嘅时候咧，胤禛等唔切，而且佢咧就聚集咗一个所谓太子党，咁啊喺朝廷里边咧喺度上下其手，做咗好多嘅所谓夺权嘅准备。康熙皇帝感到啊非常之烦恼吓。於是乎咧，就喺康熙48年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喺一次嘅事故裏邊咧發嬲，將呢個胤禛咧廢為庶人啊，將個皇太子廢咗幽禁。咁但係嗰幾個月之後咧，見到其他皇子啊爭到好緊要，因為皇太子廢啦。咁而康熙皇帝有30多個仔喎，啊，即係換句話講，30多個兄弟，當時年紀長大咗都成8、9個啊。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大家爭到頭崩額裂，康熙皇帝就好嬲。尤其是大哥呢個胤禑，咁就話爸爸呢、這個胤禛咧對啲兄弟冇感情，不如我哋殺咗佢啦咁講嚇。康熙皇帝話：有冇搞錯啊？ 你唔睇佢都咁盡啊？ 佢係你細佬嚟嘅喎，你咁狠毒㗎、啊？於是乎就直指斥呢個胤禛，話佢啦你點啊？呢、這個做人咁陰險啦，而家我點啊？幽禁佢啊，等佢永遠唔可以放出嚟啊！取消佢任何嘅所謂權力。咁於是胤禛就無端端就因為咁嘅緣故就被放棄咗啦。咁而其他王子咧就驚起上嚟噶嘛，個個又又想奪位，但係暗中做嘢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呢個康熙皇帝就諗下點樣平息呢個問題咧。於是乎就恢復呢個皇太子嘅地位嚇。佢當時著鬼迷啫嚇。咁而家我恢復佢嘅皇太子地位。呢個皇太子恢復咗地位之後咧，哇，更加咧就你話。做更加心有不甘，隨時被打噶嘛。於是乎咧就又聯多一群嘅所謂親信，又擴大自己的權力。康熙皇帝冇辦法啦，到康熙52年嘅時候咧，再次廢佢，唔再忍受佢啦。因為但係已經講明喎，其他兄弟唔准再爭，我自有決定啊。咁但係自有決定 就唔係等於大家唔爭噶嘛。 Yeah. 於是乎好多嘅兄弟之間就係秘密嚟爭啦。咁其中咧，康熙皇帝咧喺晚年嘅時候咧，就最信任一個第十四仔，叫做胤禔。咁有啲人話咧，呢個胤禔嘅名咧係史書啊改咗嘅，佢本嚟叫胤禛啊。咁但係事實上如此我哋唔知啦。事實上係點我哋搞唔清啦。咁但係咧，咁啊佢個大佬就係王四子啊，就叫做咧係胤禛。胤禛咧就封咗佢雍親王啊。咁就秘密地咧勾結咗好多嘅勢力，尤其是佢嘅舅父啊，呢、這個國舅隆科多。隆科多當時咧就係、是九門提督喎，就係皇帝嘅近衛嘅侍衛長啊。咁康熙皇帝喺呢個六十一年嘅時候，嗰年嘅農曆嘅十一月初，因為咧就有身體有病，去咗呢個暢春園咧嚟到養病。咁精神其實都唔錯嘅。咁但係一路到11月13日嘅時候咧，忽然間咧病重。咁就當時咧呢個嘅四阿哥。即係呢個雍正，當時雍親王啊，後來嘅雍正咧，就奉命咧就去到暢春園嚟見呢個皇上。咁就見皇上嘅時候，皇上就好滿意，但咧就乜嘢都冇講咯喎。根據嘅史書記載咧，咁後來四阿哥就離開咗之後咧，咁就康熙皇帝咧就向其他嘅兄弟就講：我咧就決定立四阿哥做繼承人啦。咁樣講，呢個官方講噶嚇。咁但係咧，四阿哥立繼承人啦。咁但係咧，雍正又唔知嘅喎。咁到嗰晚咧，咁呢個據說啊，四阿哥就入去侍候呢個嘅雍正，呢個嘅康熙個皇阿爸爸。咁康熙皇帝突然間駕崩死咗。咁遺詔傳出嚟咧，就係點啊？立呢個四阿哥做呢個嘅繼承人。而十四阿哥咧，因為當時呢個青海同埋西藏咧發生咗動亂，呢個嘅和硕特部啊嘛。咁呢個嘅康熙皇帝就派咗十四阿哥咧去青海同埋西藏平亂啊，大兵喺外邊，咁所以就趕唔切翻嚟喎。咁所以啲人就話咧，這個四阿哥咧就奪位嘅嚇，因為點解咧？原來康熙皇臨終嘅時候咧，係本來想立十四阿哥做皇帝嘅，咁但係咧四阿哥咧喺個遺詔裏面就改咗個字， 將個十字改做帝， 將個帝於字啊，將十四王子改做於四王子。咁但係史學家就話呢個唔合理嘅，因為第一樣嘢，清朝嘅皇室嘅最重要的文件咧係滿洲文寫嘅，你點改啊？ 點改滿文啊？ 係咯，咁樣嘅。但即係而家你香港嘅文件用英文寫嘅嘛，你中文嘅文件全部喺度，根本就唔可能篡改嘅嘛。 一齊改係。 咁但係另外一樣一齊改。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咧呢個嘅皇室嗰個嘅都係文件嘅行文嘅方法咧。就是王十四子，而不要说十四王子，不是这样叫的。王十四子如果你叫错世改的话，怎样王于四子，那么逻辑都不通嘛。 王帝四子咯， 第二但太多笔画改的，那么这个就非常之复杂，所以有人就说这个是假的。咁於是乎咧，係而家呢個咁樣嘅評爭論不休啊，所以呢個就係我所謂雍正奪位，但係官無論點。雍正就坐咗去帝位啦。 咁即係可以見到啦，就即係當時咧都係有所謂嘅權力爭鬥喺裏面啦，即係正話將軍都有講到啦。咁康熙咧的確係冇講清楚嘅，一直都冇講。咁然後佢咧最大問題佢係病得急，佢由即係一開始本來平穩嘅，然後都突然間即係過身咧之間咧，其實嗰個時間咧就唔係好耐。 所以有人就話咧，係呢個雍親王咧。監呢個康熙皇帝飲咗碗飲毒嘅心湯死嘅， 係咯，即係最咁啊，仲衰啲嚇， 就話。所以喺咁嘅情況咧，就有一個講法就係雍正係弑父嘅，咁所以就曾經有我啲以前我喺某大學讀嘅時候教書嘅時候，有人打電話俾我，喂張教授，我想嗰陣時做緊呢個雍正皇朝啊嘛， 某一間電視台， 某一間電視台有某個聽眾，唔知打電話俾我，佢話你知唔知道康熙又系俾雍正毒死噶？你问我点答佢？我又唔系瞓喺个床，我点知佢点死咧？不过史书就冇讲清楚嘅，系咪？但系咧，我哋可以睇到一样嘢。雍正皇帝喺呢个叫咩啊？后来一啲嘅技术里边咧，讲出呢个佢自己局部嘅真相。因为点解咧？喺大概雍正嘅大概七年左右咧，有一个读教书先生。在湖南省的鄉下的老師教書就叫曾靖，咁佢就睇咗好多女流娘，剛才開場嘅時候講 女四娘嘅先人 女流娘已經死咗好耐㗎，寫咗啲書， 咁呢個書就鬧到滿清人不得了嘅，啊，咁咪佢中咗毒，咁於是乎咧就成日咧就話滿清人咧就萬而入關，滿清必亡嘅。咁但係滿清人，你壞鬼書生，你點啊令到清廷滅亡咧？佢諗到個妙計，佢知道咧鎮守陝西有個大將嘅鄂中奇將軍，手擁重兵，佢諗又諗個理念好怪嘅。鄂中奇啊，姓鄂嘅，系鄂妃嘅后人。 鄂点啦咁样？ 鄂妃咧就忠肝义胆， 系啊，精忠报国， 想精忠报国。 系啊， 佢系个后人，一定系肯去点啊？起兵反清复明嘅。于是乎走去游说鄂中奇，叫鄂中奇起兵反清。吓，鄂中奇收咗信息就，哇，有冇搞错？ 呢个傻佬嚟 啊！唔系佢唔系咁谂，不如点啊？我同你结拜，你将讲晒嘢俾我听。咁然后火速嘅就响呢个雍正皇帝嘅禀报，有个咁嘅人嚟到搞嘅就。雍正皇帝就想怎样处理他，带他去北京由我处理，朕亲自处理。于是乎去到北京的时候见到这个曾静，就向他解释，给一些档案文献去看，我是不是暴君先，然后自己就将他自己当时康熙皇帝临死的时候的情况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叫大义国迷录，然后就向这个曾静说，你这本书在全国各地替我去解释，咁就話我並非係弑父殺母、諸兄徒弟，我唔係暴君，唔係好色，唔係荒淫，你向我解釋，做人肉嘅宣傳機。 巡迴演講， 巡迴演講， 又俾佢諗到呢招 啊！咁樣反佢嘅，咁佢其中內有一部分嘅《大義國民錄》又揭示咗，當時雍正皇帝繼位嗰日，康熙死嘅時候其實咧係得佢自己喺身邊，所有嘅。我哋所謂王子都唔喺身邊嘅，仲有呢個康熙皇帝駕崩之後咧，係冇真正嘅遺詔嘅，係由隆科多口傳遺詔。然後喺七日之後，然後第二朝，康熙皇帝嘅遺體漏夜運翻去紫禁城，然後雍正皇帝去喺紫禁城宣布康熙皇帝駕崩，由佢繼位，由呢個隆科多口傳。呢個遺詔寫成滿文嘅遺詔，但係滿文遺詔今日仲保存嘅話，台北同北京都有副本，但係啱啱個人名嗰度就攔咗，好奇怪啊，好奇怪。咁另外仲有一樣嘢，漢文嘅遺詔即係剛才講嘅於 同嗰位四王子， 係七日之後，由當時嘅大學士張廷玉係替佢撰寫嘅，所以呢個遺詔啊唔係真正嘅遺詔，係康熙死咗之後七日至公布嘅漢文遺詔。所以可想而知啊，呢個歷史學家所掌握嘅信息啊，係比民間傳說多好多嘅。 係啊，但係見到中間個古怪之處啦，係嘛？即係話當時係口傳，口傳嘅意思係咩咧？用估計咧，康熙應該係死得好急。 係啊， 即係簡單講就係佢未定好曬所有嘢，佢就已經即係冇辦法啦。咁但係人命就係咁啦，咁啊帝制就係咁啦，咁啊生命死冇得講。 所以繼承真係要 搞你死係啦，咁要你死你就死啦，咁樣命運啊。 正啊，咁样又留低咗一个好嘅故事，我哋细个睇大内群英 嘅画像先好唔好啊？ 中咗再下一节，我哋下一节一阵间翻嚟咧，再同大家睇。 系咯，即系我哋细个睇大内群英咧，就系阿真正嗰个故仔咯。 系啊， 系啊，就系喺呢一个画姜大为做呢一个真正啊嘛，系啊。咁样原来就系一个咁嘅故事，好似有啲史实，又可以带到一啲野史，变成咗一个创作。 下一节翻嚟咧，我哋咧就睇下雍正嘅画像，大家可能知道更加多嘢。下一节翻嚟讲。各位观众好，翻到嚟最下一节嘅历史系咁话啦。咁啊，正话之前嘅几位皇帝咧，都有啲各种各样嘅事迹喺度有啲争议啊。咁咧之后嗰位皇帝咧就系乾隆帝啦。咁乾隆帝啊同雍正帝之间又有各种各样嘅争议咧，喺啲野史之间传播吓。 咪好多传说噶，讲到即系乾隆登基啦。咁但系即系雍正死，乾隆先登基啊。就讲系俾阿吕四娘去杀咗啊。雍正切埋个头。咁我哋今日仲有好多讲法啊，就话到啊，即系如果我哋有机会打开雍正嘅陵墓， 开佢坟睇下， 坟墓里边有冇头嘅？如果冇头，又可以证实咗呢单案啊。咁样得啦，但系。即係譬如頭先我哋提到啦，康熙皇帝死，咁就雍正先繼位，咁啊即係當時暢春園就喺北大西門外邊啦，咁樣嘅地方，咁啊即係你諗下控制住皇帝條屍幾重要啊？咁然後個繼位嗰度即係全部喺度，其實我哋可能第時會有機會知咧，就係、是、可能用啲科學鑑證嘅方法，你睇下啊康熙皇帝嘅屍首上邊有冇毒。其實呢樣嘢我哋對光緒皇帝係咪 啊光緒皇帝 砒霜毒死咧，都即係做過研究，即係證實咗佢應該係俾人毒死的。咁呢啲即係所以凡此種可能未來我哋仲會有新嘅史學發現都唔定。 冇錯。 咁呢個歷史咧就係、是、不斷有更新嘅一啲證據噶嘛，係咪？ 係啊。 我哋又唔可以一概而論嘅，好多又話啊咁就係咁噶啦咁樣。咁啊，就因為有新嘅證據出現嘅時候咧，或者有新嘅一啲我哋叫做咧觀點嘅時候咧。咁又有不同嘅講法噶嘛？ 嗱，我哋第四個疑案咧就係乾隆嘅生母， 係 嘛？咁啊，先要講咧，係啦，先身世啦。咁啊，先要處理嘅就係咧，誒、哎，不如睇下個圖像，嗱，佢哋睇下佢哋個樣先，睇咗個樣咧，先至講咧就會好啲啦。咁啊，依幅咧就係雍正帝嘅畫像， 雍正嘅畫像啊，呢個官方嘅畫像嚟嘅。咁啊，你睇到嘅典型嘅滿洲人嘅相貌，咁、啊就鼻比較高，同埋咧就眼細，係嘛？咁啊就一條線型嘅。咁再睇睇乾隆嘅畫像啦， 係啦，咁啊佢中間係啦，係啦。 嗱呢個乾隆咧就佢早年嘅時候，廿幾歲嘅時候畫像，乾隆元年啦，係當據說啊， 係 郎世寧，當時意大利嘅一個著名嘅畫家，係宮廷嘅畫家，叫郎世寧 替佢打光同中國式嘅畫唔同， 有啲唔同嘅真 係。有呢個嘅叫咩比較陰影比較多，咁咧就呢個畫像而家喺美國嘅 Cleveland， 即係克利夫蘭博美術館裏邊嘅就俾。清朝賣咗俾清朝嘅時候啊，俾人偷咗再賣咗俾鬼佬噶啦，係咪對住賣俾外國人？ 佢郎世寧畫畫像嘅時候咧，佢初時用嘅技法係陰影好多嘅，咁、然後咧俾乾隆鬧話：我唔要咁多陰影，做乜我皇位有？ 即係主要係俾雍正鬧，雍正唔中意 幾個都鬧佢話佢唔中意。咁之後咧，佢就轉咗依種即係比較即係中西合璧嘅一種畫法。 佢俾雍正鬧，因為雍正唔係好信佢就。 但畫像係要好，即係尤其是可能同祭祀有關，要好準確噶嘛。如果唔係就。即係傳統信仰係 send 唔到俾嗰個接收者噶嘛，咁所以佢哋咁似樣嘅。 係啊，咁所以可以睇到呢、這個雍正同乾隆其實都係好有典型滿洲人嘅相貌嚟嘅，鼻高眼細啊呢種係我有咁嘅特徵嘅。咁就呢個乾隆嘅身世都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故仔，因為咧我大家知道啊，乾隆皇帝咧係出身咧都有好多嘅傳疑嘅，有人就話佢咧換翻嚟嘅嚇，因為雍親王啊喺佢。做王嘅時候，即係做親王做王子嘅時候咧，咁佢嘅其中一個妃嫔叫柳姑六氏嚇，咁咧就喺個由宮女出身，咁啊後來做咗妃嫔，咁啊生咗個女，咁啊於是乎咧呢、這個女呢、這個雍親王咧覺得就生咗個女咧就對佢嗰種嘅即係傳宗接代又唔係幾理想，於是乎聽聞佢隔離屋啊，因為附近咧有一個叫陳國老，國老即係大學士啦，係咪咁就生咗個仔，於是乎咧就叫佢啊抱個仔入嚟俾佢睇下，大家咧就玩去雍親王府玩，咁啊玩咗之後咧就抱翻個仔出嚟俾佢，點知已經變咗個女啦嚇，咁於是乎有人就話咧， 搞啲咩咧？ 大王換咗，咁啊就即係話雍親王咧就將呢個陳國老姓陳嘅一個大官嘅仔咧係換咗佢自己嘅女，咁於是乎咧呢個仔長大咗之後咧。就是、後來嘅乾隆皇帝啦，咁所以有就民間就盛傳啦，乾隆皇帝其實係漢人嚟嘅，係呢個海寧陳家呢個陳國老啊，係浙江海寧人嚇，海寧就出名啦，因為點解咧？金庸啊，即係查良庸咧，就是、浙江海寧人啊，咁所以咧就呢個叫咩啊？金庸喺個小説裏邊專門寫咗呢筆啦， 書劍恩仇 就話佢個大佬叫陳家洛添啊，仲有一個咁嘅講法。就唔係立法會議員陳家洛嘅， 咁細細佬係咪？係細佬陳家洛 啊，唔知咩細細佬大佬啦。 咁總花會總舵主， 總而言之就有一個咁嘅民間嘅傳說。 係 咁就呢個乾隆嘅身世，但係咧仲有其他傳說嘅。 嗯， 咁有一個傳說就話呢個嘅雍正皇帝有一次喺避暑山莊跟佢爸爸即係康熙皇帝打獵嘅時候，咁就喺個避暑山莊又食咗某啲嘅我哋嘅。亢奮嘅藥物嚇，咁啊見到一個好醜樣嘅宮女，於是就拉咗喺個茅屋裏面，同呢個宮女咧就發生咗關係。咁啊冇幾耐就生咗個仔，第二年咧就變咗呢個仔啦。呢、這個仔就係後來嘅乾隆皇帝啦咁講。啊，呢個另外一個故仔嚟嘅。咁另外仲有一個故仔有趣嘅，就係話咧呢、這個嘅根據呢個嘅清朝一啲嘅檔案，咁啊發現咗呢、這個嘅。熹妃，熹咧就系喜字下边四点嘅熹妃，即系呢个嘅柳姑六氏后来入宫之后进封嘅一个位阶啊嘛，咁咧就姓钱嘅，系文件咁样写，咁啊于是乎咧佢叫钱妃，咁但系咧 仲唔系汉人？ 啊，仲汉人 系啊， 咁但系咧有啲学者就话，其实呢个文件咧当时就系呢个皇帝，因为呢个雍正嘅细佬叫胤禛吓。 喺寫嘅時候，喺登記嘅時候咧，寫得太潦草啊，將個扭姑六氏嘅烏六兩個字省咗，將個扭字寫成咧就好潦草。人哋睇到個前字，於是乎咧就拎上去就俾呢個嘅官員抄寫，官員就將佢抄成個前字。咁於是雍正皇帝睇咗之後就好嬲，將呢個印圖咧就貶佢職位嚇，你要亂寫無謂，將你貶就，所以第時啲學生咧。寫 卷嘅 時候，係啊，唔係，唔好寫咁潦草，老師唔識睇嘅，咁咧就貶佢官。咁於是乎咧，呢個嘅有人就講啦，呢個嘅雍正嘅媽媽咧，係咪對唔住啊？乾隆嘅媽媽其實咧唔係扭姑六氏，係一個姓錢嘅妃嫔。咁諸如此類咧，都係一種嘅我哋叫做咩啊？係歌説，即係八卦新聞嚟嘅。咁但係事實就係唔係咧？好多歷史學家就唔係咁講嘅啊，因為根據呢個史書嘅一啲嘅資料檔案技術咧，乾隆皇帝同佢媽媽係好細個嘅時候咧，係所謂我哋叫做咩相依為命，係冇喺雍和宮長大嘅，即係唔係喺雍王府長大嘅，咁啊而係喺民間喺一啲地鄉村地方嘅生活嘅，所以佢同媽媽之間嘅關係非常之深厚。咁啊一路到佢十二歲嘅時候啊，至接入宮，點解咧？因為雍正皇帝啊手下一個好寵愛嘅妃嫔叫年貴妃，姓年。啊，即系话年羹尧嘅妹妹啊，年贵妃，咁啊替佢生咗咧就几个仔女噶，啊，所以尊宠，咁啊所以咧嗰啲呢啲咁嘅宫女妃嫔生嘅仔啊入唔到宫噶，咁啊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呢个乾隆皇帝同佢妈妈喺十二岁之前咧，都喺呢个乡下地方居住，后来咧呢个雍正皇帝咧就将呢件事向呢个康熙皇帝禀报，康熙皇帝用佢阿爷嘅身份。接呢個嘅乾隆，即係呢個王子咧，去到呢個避暑山莊，同佢咧係相處咗幾個月嚇，所以對呢個王子咧係非常之喜歡，同埋對佢媽媽咧即係呢個嘅扭姑六氏啊，就品評話佢此乃有福之人嚇。好啦，咁啊有一個所以就話啦，換仔呢件事係真定假咧？我哋大家漏咗一件事，原來喺清朝嘅記錄裏邊咧，雍正皇帝啊有幾個十個仔嘅，咁啊而乾隆。皇帝出世之前啊，佢仲有一個仔未死嘅，再生嘅，嗰個叫宏時，係比呢個乾隆咧大八年啊。咁啊，呢個宏時啊，去到雍正做皇帝嘅時候，仲喺度嘅啊。咁後來啊，因為雍正皇帝對呢個嘅宏力，即係乾隆啦，特別喜愛。咁啊，宏時咧呷醋唔高興。雖然佢自己娶咗老婆，有自己有仔添啊，仲已經有仔啦，即係雍正做咗阿爺噶啦。咁就對爸爸咧非常之不滿，於是投靠佢爸爸嘅政敵啊，呢個廉親王呢個胤祀，即係九阿哥、八阿哥，投靠八阿哥胤祀。當時胤祀係總理大臣嚟噶啊，喺呢個雍正三年嘅時候咧，呢個雍正皇帝咧係想對付呢個胤祀，咁就於是乎咧就將呢個胤宏時啊，將佢乾隆皇帝嘅哥咧係逐出呢個族譜，將佢喺族譜度刪除。咁啊，呢個宏時咧就無端端就死咗啦，喺歷史係冇記載佢死因啦。 咁啊，呢件事消失咗， 消失咗啦。後來呢個宏時同埋佢個仔消失咗嘅，死咗。到呢個雍正死後，乾隆皇帝繼位之後，就追封宏時嘅爵位嘅啫。啊，呢個另外一回事。所以雍正皇帝係冇必要換仔嘅。 佢根本就有男， 佢根本男有男志嘅。而家佢後邊有幾個妃嫔都已經大肚生仔嘅。咁啊，佢嘅細佬宏力。呢個宏時嘅細佬宏力，即係乾隆。咁啊，仲有乾隆嘅細佬宏宙，係只係俾呢個宏力啦，即係呢個叫咩？乾隆係細幾個月嘅啫。咁所以呢個雍親王係冇理由啊，係換個仔翻嚟嘅。所以民間呢嘅講法啊，係搞唔清嘅清朝嗰啲嘅體制嘅。 係啊，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講到啦，就係、是、乾隆咧係漢人咧都好迷人嘅古仔嚟㗎嘛，即係對於實質上贏唔到嘅。 正啊！你諗下，江山就已經改易咗噶啦，打又打唔翻翻嚟噶，有咩好得過我作個古仔出嚟話個皇帝係漢人？ 唔係，其實類似嘅嘢，我即係喺可能另一啲場合都提過啊，就係喺明朝嘅時候。係咁，當明朝已經打走咗蒙古人，啲蒙古人傳啲咩咧？就係傳阿明成祖。係明成祖 佢生母 係啦，佢生母就係蒙古人，甚至乎佢係。元顺帝嘅遗福 子啊， 即系俾阿明太祖抢咗翻去，即系个妃嫔抢咗翻去，然后就再生。 有另外一个故仔，就系讲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妥欢帖木儿咧，佢有人就话咧， 係佢爸爸喺流放去呢個嘅西域嘅時候，遇到一個嘅我哋所謂和尚，呢個和尚咧係原來就係宋朝最後一個皇帝啊！呢個嘅後一唔係宋帝昺喎， 係 而係喺臨安被捉嗰個就趙顯。咁咧於是乎咧就原來佢出家做咗和尚，年老之後去到西域啊，同佢咧太太通奸有路，咁咧就懷孕生咗呢個妥歡帖木兒。所以喺歷史上面有人話咧，妥歡帖木兒就是漢人嘅血液血脈嚟嘅咁樣講。 哇！咁樣睇到 就完全反制， 所有係失敗者，即係改朝換代嘅失敗者咧，佢哋將呢一啲咁樣嘅史料咧喺度架空啦，攞個歷史舞台啦，添加啲枝節，變成個故仔，然後可以容讓佢咧攞翻個 最後都我哋民族贏， 冇錯。 同埋咧，最緊要係咩咧？我哋話咧，當喺呢個血緣繼承啊，即係呢個帝制裏邊咧，血緣喺邊咧咁緊要嘅話咧，如果嚟到現代科技咧，必然咧就即係驗 DNA 啊，驗邊個係咧就變成。一个好紧要嘅事啦，系咪咁？所以你话咧，即系好多时嗰、那个即系帝制里边咧，最大嗰个问题咧，就系个血缘嘅谜咧，喺前现代咧，永远都有一个好大嘅争议喺度嘅。咁啊，下一集咧，我哋继续历史系咁话。Thank you.